没有小数点后边的这个数。 哎，对，所以在决赛中，因为心情紧张，你看玉莲经常有打个九，有时候偶尔还打个八。 嗯， 这打个九就已经很远了。一般他们这个决赛的时候，怎么也得10.3以上算及格。 就是说，作为一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话，平常让他打到这个九环也以外都是很困难的事儿啊。 对， 嗯，好，那么就我觉得您刚才所说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射击项运动的话呢，这个优秀的运动员，尤其奥运赛场当中的冠军运动员，可能还是跟他的天分有一定关系啊，但也包括后天的艰苦的训练。 对， 嗯，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徐校长的连线，谢谢您的这个分析和解读啊，让我也是大开眼界，谢谢徐校长，再见。 谢谢。 再见 啊！再见，再见，再见，好好。 一度电有多厉害？ 最远的一度电可以让新能源小轿车行驶8公里，最广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空调调高一度，每24小时可节约4.5度电。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首都文明办温馨提示：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这就是中国选手杨倩预赛第六位的角色进入到决赛当中，她的预赛成绩是628.7环。 7月24号，朝霞射击场，2020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预赛成绩第六的杨倩身处记号把位。决赛阶段共8位选手，资格赛成绩不带入决赛。 决赛呢，一共是8位选手，先进行2轮各5发的射击，10发子弹过后，每2发子弹淘汰一名选手。杨倩10.6，这样杨倩留在最后决战当中，最终的决战来了。 杨倩2000年出生于宁波市鄞州区江山镇，2011年小学4年级就被选入宁波体校射击队，2014年在浙江省运会就在射击女子气步枪40发比赛中打出了399环的世界级成绩，2015年入选国家青奥队，2016年初品学兼优的杨倩被清华大学附中射击队特招。现在他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他的教练于丽华评价他说，杨倩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颗大心脏，同一批的孩子水平可能差不多，但到了赛场上就杨倩发挥得最好，站在奥运赛场更是这样。 决赛场上只剩下2位选手，这是不折不扣的巅峰对决，子弹上膛，穿孔瞄准，加拉什纳打出10.8，杨倩10.7，落后0.2环，所有的悬念集中在最后一枪，第24枪。 俄罗斯奥运代表队的选手加拉什纳领先杨倩0.2环， 夺金一枪，谁先激发谁能夺冠。加拉什纳失误了，8.9环，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后一发特别紧张，然后有点憋得太久了，然后扣出去的时候自己也感觉到了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以为可能输了没追上，然后回头的时候看大家都在为我欢呼，我才知道就是赢了。适当的紧张的话可以反而会让我更加的专注。 杨倩最后时刻完成绝杀逆转，最终251.8环锁定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中国射击队在近10届奥运会上7次为代表团赢得首金，这也是中国在奥运射击项目上夺得的第23枚金牌。 因为我看前面有2个姐姐在给我比心。 00后小将杨倩在领奖台上双手比心，笑靥如花，展现了中国射击蓬勃向上的青春力量。 建党100周年，我觉得为祖国送上了一份最好的礼物。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哈，燃在东京特别节目，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时间段，还有一个小时和大家分享今天的战况哈。那么在今天的三块金牌当中呢，还有一块真是举重若轻的金牌，是来自于举重项目。这个姑娘我是觉得她完全就是搂着劲儿了，也就是发挥了70%，剩下30%就无力，没有地方可以用了，因为领先咱们的对手太多了。 对，我知道我们这个在观看举重比赛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土耳其的举重神童苏莱曼诺尔古，就别看身高不高，可能在1.5米、1.6米左右，但是呢每次举起来重量就是举重若轻啊。像侯智慧呢，今天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也是同样的一个表现。 嗯，今天他所有的力量啊全都用在了这六举当中，没有一次失利，全部都举起了哈。我们在比赛之后第一时间连线了中国举重队的总教练张国正，张国正今天特别高兴，他也谈到了哈，我问他，我说是不是因为第一块金牌射击顺利的拿下了，你这心情一下就轻松了，他说还是真是有一点儿哈，尤其咱这个姑娘也是上一次嘛去了里约，但是因为有伤就没露面，也算是第一次在奥运会上亮相，多少还是捏把汗哈，但是奥运首金射落还是对他们有所缓解。 应该来说拿了以后啊，我们压力就稍微小了一点，整个过程的话应该说就是我们扎扎实实把预案啊落实到位，走好每一个过程，我们只要把过程走好了，一切都自然而然的叫水到渠成。今天应该说的话这非常开心，整个成功的这个体现的话就是我们团队的集体的这个作战，应该讲从上到下，从总局到我们中心周主任，然后我们包括我们教练员团队保障团队，大家可以说的话就是为了备战好这一届的这个奥运会啊，群策群力，不遗余力。应该来讲的话我们做了各方面的这种预案工作，特别是这个疫情的影响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倾注了更大的这种辛劳，结果今天还比较满意，这个孩子的表现今天特别值得点赞。 所以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夸他的呀？ 我今天给他说了，我说丫头的表现，我说可圈可点，而且的话稳扎稳打，充分的贯彻了我们整个集体的智慧，应该说的话贯彻的非常的好啊。我们每一场比赛的话，赛前的各方面准备的工作，包括预案会、记战术会议、保障工作会议，各方面猴子这个孩子的话，丫头的话贯彻的都非常好，我都给他讲了，我说可圈可点。到后场他躺在那个地上，那个腰有点不太舒服，我后来我就问他，我说猴子啊开不开心呀，他说开心呀，特别开心，他说腰有点疼，我说没关系了，我说这个完事了，比完了，冠军拿下了是关键，对吧？他说对对对，他说感谢，他说感谢这个所有的这个团队给予他的这种帮助支持，和更重要一点就是信任，就是把重担啊这个就能够交给他，让他能够很好的去完成，应该说他非常的开心。同时一点的话，就是我感觉到就是说确实怎么样发扬我们民族的这种精神啊，怎么样为国而战，同时的话更重要一点的话就是啊，我们也是在200年重大的这种时期，然后同时的话就是刚刚建党100周年，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能够献上一份满意的这种答卷的话啊，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我更想说的是感谢全国人民啊，一直以来对我们这个举重的这种关心支持和爱护啊，也希望我们啊要把后备的工作要做好，以不辜负啊那些期待的眼神。 上一次在里约的时候呢，侯智慧才18、19岁哈，就跟着咱们代表团去了，还想着上能不能上场，结果是因为有伤哈，就没上成。 其实想想当时的肯定是憋了一股劲儿啊，但是没能上成之后呢，心里还是有点憋屈。 对，心想哎呀，反正还年轻嘛，还不到20岁哈， 对， 再来一届呗，比如说2020年，结果没想到一下就等了5年。 就当时带他去的时候，肯定他具备这个水平。 嗯，确实是，当时他就是国内一把好手了，因为今年咱们这个级别调整了，当年那个级别他也是各个项目啊，就是抓举啊、挺举啊、总成绩啊，都是第一。 其实小丽刚才说这个词儿特别专业，一把好手， 一把好手， 就是不用一把、两把、三把啊， 就一把就起来了， 一把就起， 对， 就跟打轮一样。这个叫帮我倒车，一把就到了。 当然，你说谁成想这一等就是5年，本来以为4年咱就又可以回到奥运会的舞台， 是 因为疫情的缘故，一下就啊时间有点长。然后张国正张指导也说了，说这5年当中啊，侯智慧确实长大了。 应该讲的话，上一届的话，因为伤病的原因，到最后没有赶上奥运会，等于说这一届的话。也倾注了他很多的这个心酸。猴子的话，经过这一次奥运会的这种洗礼，我认为会这个比较的成熟，更加的这具备了为以后啊能够承担重任打下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就像我刚才在路上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也跟我们周主任我们聊天啊，也是说，哎呀，猴子不错，这个经过这一次的奥运会的这个洗礼，明显的看了成熟起来了，而且的话，你看他各方面这种采访，然后说话各方面，哎，感觉到打心眼里能够感受到他那种成长的这种比较好。我感觉到就是说，真的很多运动员的话，特别是作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只有在这个世界大赛上，特别是这个承担为国争光的这种大赛上啊，这个奥运会上这种综合的这个考量上，会有非常大的这种提升和进步。所以说的话，我感觉到真的奥运会其实讲难听一点，这个是挺残酷的，各方面的这种因素都在里面，更难。经常我们有时候说，训练不等同于比赛，平时的比赛不等同于奥运会。经过洗礼，我相信他未来的话会走得更坦然更顺畅。 嗯，更坦然更顺畅。刚才张指导一直在说猴子猴子，也跟大家透露一下，他的这个外号叫小猴子，听起来就非常可爱伶俐哈。也说这姑娘啊，在队里就是一个开心果，跟谁玩的都特别好，是所有人的朋友。说怎么做到的，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喜欢我， 就是天生这种性格 啊，天生 外向的，练不了射击， 非常开朗哈。那么说到小猴子啊，小猴子这5年当中的准备，包括整个我们举重队的准备，大家都知道举重呢最近在这个周期当中也是对各个项目进行了调整哈，分级重新分了，分了之后呢，对于我们其实举重也是金牌之队哈， 对， 在很多项目当中我们都是具有非常好的领先的优势，那这个项目的调整其实对咱们也会有影响。当我问这个张指导的时候，我说那是不是对咱有挺大的影响，你知道人家怎么说的吗？特别自信哈。 一开始的话，我感觉刚改完级别的时候，大家还是患得患失，比较的这个心里没底儿。但是呢，这是说的真心话，通过我们中心的领导，包括我们整个保障团队，大家就是集体的做了多方面的这种工作和预案。应该说慢慢我们就把队员啊这种不利的一些东西的话都向有利的方面去调整，化那种不利变为有利，应该说调整的很快，没有耽误，很快速的，差不多2-3个月半年不到，我们就基本上我们就调整过来了啊。因为的话这个很多东西的话也是辩证的去看待一些问题，可能我们工作做得到位了，思想工作啊各方面工作预案到位了，应该说我们会把这个不利变成有利。有的国外好多的人家可能还没缓过味来，工作这个再拖沓一点，所以说我感觉是有利的，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影响不大，就是前期的一点点，所以说的话我们调整的状态还是很快的。 嗯，非常的自信哈。那么说到了后面的对手，我还问张指导，我说你给推荐推荐，今天咱这姑娘是绝对有实力的哈，倍儿轻松，后面肯定还是有一些挑战的呀。 对，举重是大项。 对，你给我们推荐一下看点。张指导说每一个都是看点，希望大家每场都看。我说哦，那一定一定。 我觉得这种推荐特别有力度，每个都是看点。 对， 我是希望大家都看，我是希望这个我们这次男女队，我们是男士女士八个级别满额参赛，举重是男子是七个级别，但是规定你满额参赛只有四个，女子也是一样有七个级别，但是呢规定你的积分打完以后满额参赛就是四个人，可以说我们都在努力都是点，但是呢竞技体育我们也是要充分估计各方面的困难，应该说后备的话还有很多场硬仗我们要打，我这里没有说让大家特定只看哪一场，这个主要是想大家都来关心啊，都来支持，有大家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磁场更强大一些，我们的气我们的气场更强一些啊，也希望得到这个广大体育迷的这种支持，真的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每一个级别都有对手，你看男子的这个这几个级别也都有对手，都是硬仗，但是呢我们也要充满自信，也要充满信心，这个一定要是把困难考虑足了，把自身做好了，就是说要走好过程，我们把过程走好了，不去考虑结果，结果固然重要，但是呢我们过程都没有走好的话，何来谈这个结果，包括女子这一次这个后天这个廖秋云也是一场硬仗，剩下的话这个相对来说还有就是87、87加啊这两个级别还相对有一点优势，但是呢我认为的话竞技体育一定就是什么要抱着这个未雨绸缪谨小慎微，把任何事情都做好了，还是那句话走好过程 OK。 赛前呢有一个小插曲哈，小猴子称重的时候呢发现哎怎么有点不太合格，超了0.1呢， 变大猴了 这猴是水喝多了还是头天晚上吃多了呀？ 这非常重要，有一些细节包括喝水啊包括饮食的话，如果一旦这个量没有控制好啊这个就会体重超是不允许的， 所以像我这么八卦的人这问题一定得问哈，我就问张指导这猴为什么重了呢， 还真回答了哈。 看到猴子的话这个情况的话他是这样子，他本来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他这个早上起来很早起来的话49.2，然后呢按照平时以往的比赛的这个惯例经验，然后呢一个上午的时间他应该下个0.3就刚刚好就没有问题，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就差0.1，但是呢这个下来以后称重完第一次没过，出来以后我说没关系，这个我说明你的状态很好嘛，说明你练的肌肉很扎实对吧，很难降，有时候我们举重特别有意思，有时候特别难的时候难降的时候说明你有时候训练各方面很扎实，这个受体重非常非常大，就是往下降的会难一些，那有时候很像有时候我们经常老百姓会讲话叫虚胖，那个就快了对不对，那虚胖他就降的时候他这就相对来说就比较轻松，这个我后来我就说哎呀没关系的，我说放心吧，我说你这个就是练得很扎实，说明你的状态很好，我们正面的去引导他，不错挺好的，说这个都不是什么大事，而且的话这个我们也是什么就是应急预案也都做了，也是把坏事变好事，你看提前热身了对吧，然后呢把这个状态兴奋点给它调起来挺好的。 你知道把这0.1降下来什么方法怎么热身吗？ 就 是让他出去跑了两圈 就可以了 就降下来了，就差这0.1。 所以说这0.1的话在这个举重项目当中，它还有一些呢这个跟体重有关的，比如说拳击啊，比如说我之前看到的日本的国术相扑啊，在这些运动当中的话呢对体重要求是非常高的，超一点的话都不允许，那么只能采取降体重的这种办法。但还有一种就是说你体重达不到，你想到一个大的级别的时候你还需要增重，其实增重对于男篮员来说它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艰苦的过程啊。 好，这是刚才和大家一起回顾哈我们举重的这一块金牌，举重呢是我们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二枚金牌，总共咱们今天是3金1铜。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燃在东京》特别节目。 好，那么现在是21:49，我们下面呢一路连线的是我们的同行，来自北京晚报的体育评论员李哥在中国集团今天获得了3枚金牌，那么在体育媒体人的眼中，而且是采访了多届这个大型运动会的这种资深体育记者的眼中，对于今天中国队的整体表现，听听他在观赛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言。李哥老师您好。 哎，马老师、小丽二位老师好。 今天这一下的话呢，这个小丽刚才所介绍的这个张国政的采访啊，就是女子举重侯哲慧拿到这枚金牌之后呢，作为总教练的这个张指导啊，当然他也是奥运冠军啊，就特别开心。今天呢，从杨倩也拿到这枚金牌的时候呢，应该也是逆转啊，应该是当时他是0.1环是落后于这个俄罗斯选手。那么又孙一文作为一个举重的老将拿到了今天的金牌，也实属不易。所以我听听您作为一个资深体育记者评论员，对今天中国举重的表现的话，有什么样的总体的感慨？ 感慨很多呀。首先就是我觉得今天是东京夏奥会的正式比赛的第一天，我们有一些的冲金点，但是没想到这个几乎这冲金点我们几乎是把把不落空啊，都拿到了，而且是从上午的这个射击啊，这个女子十米气步枪啊，这个是像孟老师说的，我们在最后一枪的时候不是0.1环，我也以为0.1环，倒数第二枪的时候落后是0.2环了，就是最后一枪时是落后0.2环，最后又给扳回来了。然后呢，这个下午呢又是这个女子举重49公斤级啊，这样这块金牌拿的就比那个射击要稳一点。然后接着又到晚上，这个女子重剑个人啊，这个孙一文这块金牌拿到了。我们觉得这个金牌的分布点从早上、中午到晚上，这个几乎是持续了一整天。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有点惊讶和没想到的。那么三块金牌拿的呢，应该说是三个项目各有特点。那么射击这块金牌呢，确实拿得很惊险，但是呢也是有坚强的实力作为基础，作为后盾的。我们这个小孩这个赵倩呢，确实是少年老成啊，作为一个00后21岁的一个小孩，比他这个拿铜牌的，比他拿那边拿银牌的那个两边的都是他的大姐姐，而且大的不是一星半点，大的很多。那么俄罗斯这个选手呢，我觉得在整个这个最后的这个决赛之中，他的表现也非常的沉稳。实际上在决赛的第一循环完了之后，这个赵倩是一度排名是第5的。那么此后呢是越打越好。 杨倩。 但是呢杨倩，对不起，杨倩。 没事。 但是呢这个俄罗斯这个女选手呢，应该说前面也不是一上来就是第一的，但也是越打越好。能反映出来她是一个既有经验又有实力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女神射手。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金牌拿的比较意外比较惊喜呢，就像孟老师说的，最后的时候我们落后0.2环，对吧，那时候就是一枪定胜负，真是一枪定胜负。 谁都紧张，俩人谁都紧张。 对，俩人特别特别紧张。但是呢我觉得按照常规人们的想象之中，应该说更扛不住这份心理压力的应该是年轻的这个运动员才对，因为年轻运动员嘛，没打过奥运会，也没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你知道这时候一手一哆嗦，这可能就是金牌，手一哆嗦差了就是银牌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先顶不住的是俄罗斯这位年长的这位啊运动员，我们看他打出一个8.9环，我其实我算了一下，在前面的比赛中，因为整个决赛我一直在看，这些选手中无论谁高谁低，没出过10环。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在10环到10.9环之间的竞争，就是你打10环或者10.01环，那边就打10.07、10.08，那大家一下就轮转，微微次就变了。但是基本上没有出过10环以下的，更不会出到8.9环这种。这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射手来说，如果打8.9环，意味着你让了一枪啊，对不对？你都出了9环了嘛，对不对？所以这环一出的话，我觉得几乎就是注定了。我们孟老师应该咱们都应该记得，在前几届奥运会射击比赛中，经常出现这种戏剧性的最后一枪。 对， 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的那个选手，你还记得吧？也是世界级的名将，那最后都紧张成什么地步了？这打自个儿的靶没瞄自个儿的靶，瞄旁边那哥们儿的靶，打人家那靶上去了，那就脱靶了，等于是。所以这个在射击比赛中啊，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挖掘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一个21岁小女孩这么的沉稳，是吧？而一个经验很丰富参加这个多届奥运会的一个俄罗斯的选手和他旁边的这位都紧张都失常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境上，这个赵倩有点少年老成。我们看他赛后，他赛后的时候，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其实透露自己其实杨倩也很紧张啊。他说了自己，我们看那个画面当时认为 这个面沉似水， 没有表情， 毫无波动。 其实倪老师啊， 哎， 我跟您交流一下，我当时看这个的时候是跟同事们一起看的，大家都很紧张啊。我这是往后说的，当时我没表现出来。对手啊，那个姑娘之前不是打了一个十点八吗？然后她呢就趴在枪上，我说完了，这姑娘紧张了。他就趴在自己枪上在回味，然后咱家姑娘呢，她的那个动作特别慢，大概呼吸了三口气之后，慢慢的拿起了自己的那个子弹，慢慢的装回去。我心里就想，我说可能这枪有戏， 这稳了。 对， 但是我也没成想，那姑娘打一八点多，然后我也傻了，我说八点九，然后我说啊，那差不多吧，也怕这姑娘紧张。结果其实她也打飞了， 就是说我们想到她紧张，但没想到她那么紧张。 其实我们那个赵倩呢，她也紧张，因为她 我们杨倩也紧张， 杨倩您太紧张了。 对， 把杨倩多次说成了赵倩，你不要紧张。 对对对，对对，我也紧张，我现在还紧张， 现在还害怕。 就是他其实也紧张，他打了九点八环，这个环数也在他此前的决赛中是最差的一环。 嗯， 但九点八相当于十环以上的这个环数呢，他这个差一点是在可允许的、可理解的范围之内。那俄罗斯那个选手打成八点九环，那就不是在正常范围以内了。所以这块金牌的争夺，我觉得真是。太出乎意料， 就是一个心动和心不动啊，就是这样。 没错，没错。所以关于射击的比赛，奥运会中，他们射击界有一个行话，就叫打心脏，啊，我觉得这句话现在回味整个这次的这个女子十米气步枪的整个经过和最终冠军的产生，这一句话打心脏这三个字形容的太准确了。那真是一枪一个排位，一枪一个样子。但最后谁能顶住这份压力扛到最后，那这个冠军那就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 其实，所以我在想，为什么奥运会要把射击项目呢放在这个就是正式比赛日的这个第一个比赛日的第一个这个正式比赛啊，第一枚金牌，这里也是有一定的深意在里面，就是他要让整个奥运会的比赛是渐入佳境，就不能上来这个金牌争夺的就是比如说拳击啊、足球啊，就对抗特别激烈的这一个项目，这热起来之后，后面可能慢慢的。它就会凉。 那我跟老孟刚好觉得相反，就上来就吊你胃口，就直打你心脏，一下就把这胃口吊了好老高的。 万一要吊不好的话，就跌得特别狠， 就是特别吓人的一个 项目。就射击这项目化本身呢，它又没有什么波澜起伏，但是呢，你在盯着这第一块金牌的时候呢，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的，它自占优势啊，就是自夺眼球。它是第一枚金牌嘛，而这枚金牌的偶然性又非常强。 我的感觉就是他就是借助射击比赛的这种特别强的偶然性和这种戏剧性，把人的胃口一下就刺激得很高。另外他让这块金牌的归属谁都猜不到，因为这个项目最好的世界排名今年第一的是一个印度的小孩，但那个小孩最终是 李老师，咱们这个关李老师，咱们关于赵倩的话题先到这，咱们回来继续说。 好的好的， 好吗？谢谢谢谢，再见。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较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八五零幺三八三三。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下午天空云量有所增多，还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最低温度在24度，还将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注意防雷避雨。明天阴雨模式将会持续，大部分地区将有雷阵雨天气， 白天最高温度将会上升到33度，闷热感明显，外出要注意携带好雨具，并且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温度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晨练的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户外活动，穿衣指数为7，适宜穿短袖类服装，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但是也要做好防晒工作。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然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22:01，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然在东京晚间的特别节目，是由孟群和小丽陪伴大家的。我们来到第三时段哈，刚才为大家介绍新闻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老将吴敬玉哈，最终呢也是无缘站上领奖台。那对于这一段时间吴敬玉走过的心路历程，我们要连线一下吴敬玉的丈夫，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常在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和您见面的侯坤哈，也是奥运收藏家、奥林匹克文化推广人，我们来请进他，给大家来说说他们家的事儿。你好，侯坤。 哎，主持人你好。 嗯，上次咱们连线说的还是冬奥方面的事儿，咱们来说说咱家里人的事儿哈。这两天也是特别关注咱们老将吴敬玉的表现，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比赛哈，实话说我们还是挺心疼他的，觉得这位老将都拼到这会儿了还在场上。 谢谢。 所以说真的是替你也是替家里人心疼他哈，无论怎么样吧，今天的比赛结束了，但是之后的人生道路还有非常长。我看到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说，之后可能会转变人生角色哈。那给我们说说吧，这段时间，尤其是这个奥运周期，他都经历了哪些心路历程哈？ 实际上这个周期应该说大家都知道，本身就是延期了一年，所以说，应该说这是一个5年的周期， 不是 一个4年的， 是 对。那么在这个周期里，我觉得给敬玉最大的困难就是，第一，他要作为一个刚生完孩子的母亲，他要从头开始把自己的积分提到可以获得奥运资格的这么一个平台上来，所以这段时间其实一直在努力，在获得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这是一个追赶的过程。第二个就是，既然要备战，既然要去征战奥运会，那就必然要选择跟孩子分离，所以实际上这两点其实是整个周期里我觉得最困难的。当然就我而言，作为丈夫也好，作为孩子的父亲也好，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奥林匹克家庭，所以我觉得从我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可能是影响最小的，但是前两个原因我觉得应该是对他而言其实是最不舍或者说最难。 所以说他哪怕是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包括今年哈，已经过了5年，依然还在坚持。我的内心也一直在想问一个问题，是什么能够一直能够支持他哈，这样坚持下来。 我觉得实际上其实能让他坚持下来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肯定是他自己的原动力，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对这个赛场的不舍。那么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其实丁玉一直有一个一直有一个心念，就是为国争光。其实说实话， 里约奥运会结束以后，其实金玉很快他就想到其实还想继续再回到这个赛场上。后来其实我们就很多时候经常用总书记讲的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中国人讲的奥运精神就是自强不息。所以金玉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所以他一直在努力着，他也希望能够再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那么第三点也是实际上我们希望这届奥运会我们的比赛是能够给孩子看到妈妈的努力，妈妈的付出，然后让他知道妈妈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那么也希望给他树立一个正能量，因为我们当时决定复出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 Gloria 还在妈妈肚子里说，我们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在有开始有记忆的时候知道妈妈是一名运动员，妈妈参加了奥运会。这样我觉得不管他以后走什么样的道路，我觉得都是对他的一种影响，然后一种正能量。 今天看比赛的时候肯定是跟宝宝一起看的。 对。 然后你怎么给他讲的呀这个故事？ 其实我一直在跟他说，因为他也知道妈妈去东京比赛了，所以其实他对这个事情很了解。那么他也在给妈妈加油。说实话第二场比赛 Gloria 自己并没有看到，原因在于他睡午觉了。那么他睡午觉一直睡到了下午4点多醒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爸爸开始了吗比赛。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妈妈第二场比赛输了，他就有点不高兴了，然后我说没关系，咱们还可以再给妈妈加油。所以在打复活赛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在手机面前，因为手机直播的嘛，所以我们一直在手机面前给他加油助威。 那对于孩子来讲，你是怎么给他讲妈妈赢和妈妈输这件事儿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他不一定能完全理解到底赢和输的概念。但是其实我已经告诉他了，其实这就是奥运会。奥运会既要知道如何去赢，也要知道如何去输，这就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希望通过奥林匹克运动，通过这种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让他学到了东西。那么人生的道路上不光是有一帆风顺，其实还有坎坷，不光是有高光的时刻，其实还有一些让你自己伤心难过的时刻。所以其实这些我觉得对他而言都是很好的一个尝试。他既看到了妈妈比赛中的这个英姿飒爽，其实也看到了妈妈在赛后的这种失利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还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 您在孩子的心中播撒了一颗种子。 是的。 那说到吴金玉哈，我觉得他应该是目前我们中国跆拳道队的精神领袖，我们也很这个期待哈。真的说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之后可能要考虑到华丽转身，咱也不能说华丽转身，一个悠然转身的这样一个过程哈，大家也挺关注的，说那金玉接下来他会往哪个方向来发展。 其实金玉之前就已经定好方向了，他还是会留在中国跆拳道协会，留在队伍中做一名这个老运动员吧，或者说是这个给大家能够传递更多精神的。那么未来的可能更多是从一个管理者的身份来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然后为中国跆拳道的事业做贡献。毕竟因为很快我们就要迎来巴黎奥运会了。 是，那要他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还要带很多年轻的队员。我记得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郑淑茵夺冠那个时候，那个现场他就带着队友一起给他加油，一起喊，我当时觉得这不是教练干的事儿吗？看来啊，以后对他来讲这样的事情应该成为常态哈。那在这儿也是代表我们北京体育广播所有的家里人哈，跟我们的这个金玉说一声辛苦了，非常的不容易，希望他能够早早的好好休息，回来呢开始一个新的一段人生历程哈。那有空的时候也常到咱们体育广播来做做客，一起分享啊成长的故事。好，谢谢您的连线，谢谢。 好，谢谢。 晚安， 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好，刚才是侯坤啊，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常跟我们体育广播连线哈，奥运收藏人，也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者。那么家人是大名鼎鼎的吴静玉，下劈腿夸一下 好厉 害，厉 害 啊，女英雄。当然今年呢也是参加了四届奥运会之后哈，我们最终是无缘领奖台，但是没关系，人生华丽的篇章还在之后展开。 这份坚持呢就非常难得。其实在刚才连线洪坤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是连线吴静玉的话，恐怕有些话他自己是无法进行表达的啊。正好呢，从侯坤的这个侧面的这个角度，哎，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他眼中的自己的爱人有如何的这种不容易。那这种不容易呢，其实在奥运赛场当中的话呢，我相信每个运动员能够站在奥运会这个舞台呢，他都会背后付出很多的艰辛，但是每个人付出艰辛的内容程度，恐怕还是不尽相同。 向老将致敬哈。 对， 这是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跆拳道的老将吴静玉的近况哈。 下面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三大球当中的中国女足，因为毕竟呢，在今天下午呢，4-4啊，战平了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赞比亚。那么上一场比赛呢，咱们是输给了巴西，是0-5的大比分。那这场比赛对阵赞比亚的话呢，大家也是给予了很高的期待，希望呢，面对这个小组当中啊，似乎看起来实力最弱的这支来自非洲的球队，中国女足要想小组出线的话呢，就必须要拿下对手啊。这场比赛呢，双方都打出了一个大比分，互相进了4个球。一共进了8个球， 咱们4个球都是一人进的，能不能 圆一圆啊？ 对，4个人进4个，这样比较好。 关键是丢这4个球，其实他也让王霜一个人即使取得大四喜的话，恐怕赛后他也会有些失落啊。当然，就这场比赛的话呢，我们采访连线一下这个原中国女足的新闻官，来自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也是咱们BTV 的这个足球比赛的解说嘉宾孟洪涛老师，也是咱体育广播的老朋友了啊，请孟老师给咱们做一下这个技战术方面的分析。孟老师您好。 哎，你好。 那么在奥运赛场当中呢，我们关注这个三大球啊，足篮排。那女足呢是首先亮相的这个第一个集体项目，同时呢，第一场比赛0-5输给巴西，非常意外。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的话呢，大家真的希望在赞比亚身上咱们能够拿下对手啊，但是最终的这样的进了4个球，竟然又丢了4个球，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您觉得女足在今天的排兵布阵啊，包括场上比赛的心态方面，是不是出现了哪些问题？ 第一场球实际上我觉得暴露的问题就很多啊，就是你面对确实他的综合能力都比你强啊，就个人能力啊，包括他整体的打法、的冲击力、对抗啊，都比你强的强队的时候啊，你所暴露的这个整体的这种问题啊，跟你个人这种能力的这种问题，实际上已经很突出了。就是你包括实际上这个巴西队进的那几个球，你会感觉我们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跟队形都是这个非常乱的，你就总感觉他每次进攻可能人家都会有进球的机会啊，所以我看了那几个片段以后就感觉有点担心。赞比亚呢，因为你必须要拿下啊，否则的话你很困难，这个小组要出现。我之前还是有点乐观啊，因为我对非洲球队觉得他即便是有进步，但是他不会说进步太大。包括第一场球你看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出现的问题啊，防守啊，包括他这个整体的这种问题啊，我还是觉得这场比赛如果我们以一种比较稳定的姿态啊，比较稳的姿态去打啊，可能这场比赛应该差不多，赢球应该差不多啊，但是我是有点这个遗憾，对吧？就是你会感觉呢，还是比赛当中啊，对方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技能力呢，在有些这个片段，实际上他打的是不错的，对吧？而恰恰这些问题呢，是我们可能没有的，对吧？就是你还是感觉呢，在对方这个手转攻的时候，他的速度啊，包括他的这种对抗能力啊，我们可能有些球员还真是比较吃力。就是你可能有劲儿，你真是使不上啊，你完全有的时候是被他压制在你的这个后场，对吧？就是他完全的有很强比较突出的个人能力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简单有效的一些配合，但是即便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在防守他的时候暴露了很多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多方面的原因啊，一这个球员的本身确实个人能力啊，就这批球员里我觉得不算特别强，另外一个从经验上啊，打国际比赛的经验上，你是不是跟这样的对手打过，这个很关键，对吧？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怎么去防守的，这个一个是你自己有经验，另外一个教练是不是在之前是有过足够的这种针对性的部署，对吧？这个所以这场比赛没有拿下来，我就觉得可能确实是很难，因为你最后一场要跟荷兰去拼，对吧？荷兰这场比赛应该是巴西是打平了吧，所以他这场球他应该跟中国队这场比赛也得真刀真枪去打，这就很困难，因为我们现在打欧洲球队基本上任何的优势都没有。 其实这场比赛之前的话呢，曾经有一种声音啊，在说对阵非洲球队的时候呢，其实对方他们的技战术的这种整体性啊、严谨性啊，这个还是不够强。但是呢，千万不能叫对手打疯了。非洲球队如果打疯了之后呢，队员的个人能力啊，包括他在场上创造机会和抓住机会的能力，可能都会有什么神来之笔之类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我相信这些信息的话，应该在赛前，贾指导不会他这个信息那么封闭，他也应该会听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外界的声音。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场上，似乎没有看出来有什么特别有针对性的布置。 我觉得我感觉是这样啊，可能这场比赛你再有什么变化已经很难啊，因为第一场球我能看出来，就现在这支球队所存在的一些这个不足还是很明显，对吧？ 嗯， 就是你跟这个任何球队打，可能你还不会说我表现出很强的这种统治力来，这个很难了，对吧？第一场球我感觉那场球我看完了以后，觉得你，因为非洲队咱们都不太了解啊，然后看了以后，我觉得一开始我感觉你如果正常打，应该这场比赛是有的打，但是我觉得一开始以后打了十分钟，我感觉还是很难，还是很难啊。就是我们现在这支球队的，优势在哪儿啊？就优势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了。你说是哪方面是我们的优势？但是对手呢有很明显的短板，但是他也有很明显的优势，对吧？他整体确实不强，但是人家很积极啊，这欲望也很强啊，这斗志上也没问题啊，个人的这种能力确实是很强，对吧？但是我们实际上在这几个环节上，就是我们可能比赛当中的所有的一些因素上，还显示不出哪方面到底是优势来。 嗯， 这就麻烦了，你比赛这就没法踢了，对吧？这就很难说我这场比赛我有足够的把握我要去赢得这场球啊。 其实还有一种声音认为，确实这次在人员的选择上呢，大家还是纠结于老将啊，这个像唐家慧啊，这个唐家丽啊、娄家慧啊、马骏啊等都没有能够到现场。奥运会这样非常重要的舞台的话，这些有经验的球员竟然没有去这个担负起比赛的责任啊，这本身呢就是一个应该说挺不负责任的一个人员的选择。 我觉得选人肯定是有问题啊，就是这女足比赛还真是这样，就是你真得有这个，你要这种国际大赛啊，至少我觉得有一半的球员得有这种几十场，现在我觉得几十场都很难了。你像巴西那些球员都，像那福米加在打这比赛之前都有200场的国际比赛经验， 而且在疫情期间的话，咱们基本就没有比赛，那么这人员选择的话，据说就是从咱们的这种训练当中进行人员的选择。而像巴西队啊、荷兰队啊，因为欧洲那边的话，他并没有因为疫情，这个队员就没有进行比赛，他们依然是在进行比赛当中，是在热身赛甚至比赛当中进行人员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区别是不是会非常大？ 应该是有啊，因为你像荷兰队很多球员，他都是打这个一些职业比赛，对吧？他那个马滕斯，人家是巴萨的球员，是吧？拿三冠王，他一直在有这种，你是吧？他这种经验，实际上在这些比赛当中就已经积累了。但是打什么比赛我都无所谓。但是我们这些球员呢？可能咱们的联赛现在水平确实也不如以往了，对吧？那锻炼价值也不高。再有呢，特别拔尖突出的球员确实少，年轻队员更没有比赛经验，对吧？你相反，现在确实欧洲队的这种水平提高的是非常快的，我们跟他已经没有任何优势了。相反的，你可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点退步，那人家要打你，我觉得已经很容易了。你看日本队现在，日本队的整体，因为我今天看了日本队打英国那场比赛，日本队整体还是好，在亚洲呢，今日还是比较突出啊。但是他跟过去比呢，就是优秀球员少一点。他能打啊，你能打，但是你能感觉出来呢，现在打欧洲的球队呢，他已经相对的要吃力了，对吧？所以呢，今天英国队应该是赢了他了啊，因为我没看最后的这个比分啊，应该是赢了他，对吧？就是他这种水平，现在打欧洲队，就你也感觉很吃力。那我们这种水平，你跟日本队，你肯定还是要至少差一个档，对吧？至少差一个档，那我们现在怎么打？ 当然我觉得这次中国女足呢，真的是靠了这个关键球员吧，啊，就是包括王霜啊在内的这个附加赛啊，这个怎么说呢？最后续命进入到了奥运舞台当中。但是小组赛的两场比赛的话，确实让我们球迷看，即使想为咱们的昔日铿锵玫瑰呢去加油助威，但实际上的现实情况呢，又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唏嘘感叹啊。就看第三场吧，对阵荷兰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打出内容是我个人最期待的。那您觉得呢？ 这场球我觉得，有的一拼，对吧？就是因为你只有华山一条路，这场球呢，平应该是就说2分可能够呛，就是至少我是力争要赢，但是怎么去赢非常困难，是吧？希望非常小， 所以这种情况下，一我觉得要豁得出去，对吧？豁得出去并不是说你就是跟对方要硬碰硬去打，你从策略上，对吧？我应该怎么去，哎，去争取这场比赛呢？我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对吧？就是你先保证我不失球， 嗯， 我另外一个我要跟对方真是要较劲，就是我在对抗上，我在防守上，哎，在这个留球的很多的这种跑动上，各层面上，我都一定要做的比前两场要好， 嗯， 对吧？我才能有机会，啊！但是即便是这样，你可能机会的最后的结果也不会太理想。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做到，实际上我觉得就没有遗憾，因为你最后一场球硬碰硬的时候，我把我的真实的东西都打出来了。那可能有的时候实力不如人，那真是没办法，对吧？ 嗯，对， 那也没办法。 哎，所以说最后一场比赛对阵荷兰的时候呢，咱们也希望这个能够有一个理想的结果和让大家满意的表现啊。好的，非常感谢孟老师连线，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已经是22:19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奖牌榜。到目前为止，我特别高兴，今天中国代表团3金1铜，奖牌总数4枚，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日本代表团1金1银，两个牌子都是来自于柔道项目哈，他们的奖牌总数是2枚，排在第二。那么韩国代表团呢，也是获得了1金2铜，奖牌总数3枚，排在日本队之后。其他获得金牌1枚的有厄瓜多尔、匈牙利、伊朗和科索沃。科索沃这一块金牌也是来自于柔道，因为现在开赛的这个项目不多哈，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赢得金牌的是以上这些国家。 嗯，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咱们中国队获得的3枚金牌呢，第一枚金牌是来自女子10米气步枪的这个金牌啊，获奖的是杨倩啊，最终拿到了这个如愿啊夺金。那么第二枚金牌呢，是来自女子49公斤级的侯智慧。第三枚金牌呢，是来自女子重剑的个人赛的，孙一文。那他在决赛争夺当中呢，通过加时赛的决一剑胜出啊，11-1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波佩斯库获得冠军。那么之前的两枚金牌呢，虽然说都是有对手，但是实际上呢是没有跟对手进行直接的交锋，而在第三枚金牌就是击剑项目当中呢，这是面对面的交锋，这也是中国女子重剑第一次赢得奥运个人赛的冠军。 祝贺中国代表团。 比我生命更重要，红旗飘。 明天25号东京奥运会第二个比赛日，我们来关注一些看点。中国女排将会闪亮登场了，还有跳水梦之队、中国男子举重队。开幕式上担任男旗手的跆拳道选手赵帅也会为自己的下一个冠军而努力。此外，新增项目滑板和冲浪也会首次亮相奥运赛场。 目标就是升国旗奏国歌的中国女排呢，25号明天就要登场了啊。第一个对手呢是土耳其队，朱婷领衔的中国女排呢会开启卫冕之旅。和朱婷在开幕式上共同担任代表团旗手的赵帅也是在明天亮相。那跟5年前里约夺冠相比呢，赵帅从58公斤级升到了68公斤级，但他拼冠军的心呢没有改变。 嗯，5年之后涨级别了哈。那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呢，大家可能都了解到了，对手土耳其队因为在来东京的航班上有同行的旅客被查出有新冠阳性的病例，那多位球员呢要接受软隔离。姑娘们明天能不能够以完整的阵容出战，要到比赛之前才能够知晓。那对于咱们来讲呢，只要是正常发挥哈，没问题，咱们的副攻接应二传自由人的位置上还是比较清晰的，主攻呢就更甭说了，咱有朱婷、张常宁、李盈莹，所以说明天这场比赛充满信心。 嗯，这我们叫朱元璋。另外呢，中国军团明天呢还有很多个夺金点啊，里约奥运会呢女子3米板单人和双人双料冠军施廷懋将会和王涵出战女子双人3米板，为中国跳水队的梦之队打响第一枪。中国举重选手李发斌还有盛丽君啊，将会分别冲击男子61公斤级和男子67公斤级的金牌。25岁的天才少年杨浩然啊，昔日天才少年，是将在男子10米气步枪项目当中瞄准自己的第一个奥运冠军。 东京奥运会新增的5个大项，其中4个呢是第一次进入到奥运会。明天滑板和冲浪都会开赛了，两个年轻的项目呢都可以和奥运擦出怎样的火花，值得我们期待。中国呢是没有参加冲浪项目的，也没有选手去参加25号的男子街市赛这个项目。 那么在游泳啊、射击啊、跳水啊、跆拳道、举重、射箭、公路自行车、击剑、柔道、滑板等项目呢，在明天会产生18枚金牌。咱们中国代表团呢，在游泳、射箭等项目当中呢，是有冲击奖牌的实力。 此外，像乒乓球、羽毛球、体操、三人篮球、男子足球、垒球、沙排、拳击、马术、手球、曲棍球、赛艇等一些项目呢，将会继续进行。男篮、皮划艇、帆船等项目也开赛了。其中哈，前两天还有很多朋友在打听说，这美国跟法国的比赛到底是几点呀？25号，那天老孟还给大家查了哈。 今儿早晨吧， 嗯， 今儿早晨呢，我跟小丽上节目的时候呢，当时我看我们这个编辑给编的是今天晚上，后来呢，大家一关注，我自己查了一下，实际在明天晚上的8点钟，咱所有的说的都是北京时间啊。 嗯，明天晚上哈，美国和 法国，对，明天晚上 男篮的巅峰对决，虽然我很遗憾看不到中国男篮，但是别人家的瓜也可以吃一吃。 咱能不能哪壶不开咱不提哪壶 这是得警醒咱们下回不能离开太久，争取咱下回能回来哈。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着奥运赛场当中的这个赛事时候，看集体项目跟看个人项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嗯， 真的替这种集体项目着急。 嗯，的确今天呢，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啊，看到了3枚金牌花落我家， 嗯， 当然还拿到了1枚庞伟的铜牌啊，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而且这一天有很多的感动，比如说小丽看到的一些细节哈，我们的刚才是怎么老说错呢？这个老说赵是吧？老把人的名字给说错了，刚才。 就是实际上在这有一赵颖慧，那可能呢这个李克老师呢采访过或者对他印象更为深刻， 就容易混了是吧？ 而且也哎呀，我觉得这个杨倩这名字听起来其实并不是很特别，很普通的一个名字， 所以就更容易混哈。 对， 杨倩这小姑娘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这人就是八卦嘛，东看西看，我就发现这姑娘头上别的那个 小 黄鸭那个贴头发那个贴刘海那个特别显眼，黄色的嘛，我就说这个小姑娘挺有意思的。后来发现还有比我更八卦的，就有某小编发现她那个扎头绳那个胡萝卜，有个胡萝卜的小玩意儿跟哎人家杨倩是一样的，就特别兴奋说啊，我跟奥运冠军同款了。 所以说你知道在这些体育项目当中的话呢，它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在女足比赛里面，可能运动员在头饰这方面的话就不太允许，因为它需要身体对抗，那么一些头饰的话恐怕会造成一定隐性的危险。而在像射击没有身体对抗项目当中的话呢，这些女性运动员就可以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发卡呀、头绳啊，啊，比较造型比较独特的、心爱的一些小玩偶形状啊等等啊，都可以把做一种饰品。 嗯，咱们家女足姑娘我看了一会儿没看全哈， 嗯， 也是真是全是全小短头发跟男孩似的。 对，在场上必须要拿出冲撞的气势来。 我也没想到今天能进8个球，4+4，我还说了给他进个7-8个的，结果真是7-8个，都平分了。哎呦，急死个人啊！ 对啊， 下一场比赛真是跟荷兰更难打了哈。荷兰女足世界排名2吧，我记得是 欧洲冠军。 嗯， 而且就是冠军级别的球队。那下一场比赛的话，就像刚才这个跟孟涛老师连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比赛还是要拼啊，这个不拼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拼也得拼出内容来。那么我们在微博微信里边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啊在回应我们的话题。谈到女足的时候呢，这个大家有更多的这种无奈。张良青说中国女足啊本来在对韩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觉得就比较困难，是王霜强行续命啊，既然咱们进入到了奥运的舞台当中。那现在到了东京的时候，哎呀，可能就各种各样的内在外在的问题啊，真的是自毁前程。这个成熟球员不选，到现场排兵布阵的这种指挥的临场指挥排兵布阵的昏会，哎，真是这个问题太多了，回来需要好好总结。 嗯，但不管怎么说，还好我们有王霜哈。 嗯， 王霜续命，王霜救命，王霜你再进一个，王霜要再进一个，咱们就赢了吗？ 哎呀，这个 5-4不就赢了吗？ 对啊，已经是尽力了啊。王子爸爸还说呢，他形容这支女足的就是下半场就像业余球队一样，有些混乱不堪。 是，尤其咱这后防线怎么那么乱呢？ 就是防守不利啊。 是， 记者中流也说了，已经有比赛过的运动员确诊了啊。这个在其实这次奥运会当中，他所面对的这种复杂的形势，相信给运动员、教练员也会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嗯，那今天这一天有非常多的新奇、感动，包括我们中国运动员的精彩哈。 嗯 啊。 都能够留在我们美好的记忆当中。这才是东京奥运会的第一天，也期待大家在之后的这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当中吧，和体育广播一起来关注。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时间安排哈，今天到这个时间段，我们全天直播的有关东京奥运会的内容就结束了， 大的板块结束了。 哎，明天还是从七点开始，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真是盘满钵满的要给大家介绍哈、啊、 对 啊，信息量非常的足，早间版的燃在东京请您关注，然后就是每一个整点我们都会有东京快报为您介绍最新的咱们的体育消息哈。 对，十点十一点都有将近三分钟的这个东京快报，那么十二点到十二点三十分呢，这是将近半个小时的这个叫什么加长版的东京快报， 午间版的、 嗯、啊，十三点十四点十五点十六点四档东京快报也是短版的，将近三分钟。 嗯， 那么十七点到十九点，我们的金戈铁马时间延长到两个小时，带来燃在东京的特别节目大板块。 嗯， 二十点的东京快报呢，也是有一组简短的消息。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三十分，就是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燃在东京的体坛夜话，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间。二十二点三十分，还有最后一档东京快报，也给您送上最新的消息。 嗯，所以说我们的节目还是非常的丰富。这个奥运会哈、啊，也像一个马拉松似的，这才刚刚开始，头一天前一百米吧，也就 嗯， 那后边还长着呢哈。也希望大伙儿呢能够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一边享受奥运的乐趣和精彩，同时呢也要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好哈。 对，另外呢，我跟小丽是一组，王毅跟夏萌是一组，慧凡康乐一组，我们呢也是像接力一样，每天都会给您带来最新的消息。 好，感谢您的陪伴，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见。